为能够看见阳光，才想起你早已离开。世界忽然全故障，心永远在漆黑的晚上。还没一起去的地方，还没实现过的梦想，只能暂时先遗忘。照片里你的脸庞，笑容停在我眼眶。美好转眼变了样，像是地平见了光。一片空白，不想更新你的近况，不想删除你的模样，假装有人取代你每天在我身旁。不愿意被谁看穿，只剩我一个人的孤单。若是问起你来，我会说那也怎样。 Yeah, yeah, yeah, yeah, yeah, yeah, oh, yeah, yeah.Yeah, yeah, yeah, yeah. Oh, oh, oh, oh. 想想和你吃晚餐，想想和你等天亮。Oh, oh, oh.故事就像标本一样，眼前是美丽的假象，却已经死亡。自己编造你的近况，自己描绘你的模样，假装还是一样。你每天在我身旁，不愿意被谁看穿，只剩我一个若是问起你来，我会说一如往常。没人理解的武装，没人怀疑的坚强。